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十三集。朔城入了冬，便爱下雨，天气阴沉沉的，池瑶醒得晚，鼻子给堵了。他给自己量了体温，有些低烧，估计是昨晚吹风受了凉。药箱放在客厅茶几柜里，他翻找出来，药板坑坑洼洼，就剩两粒，刚要吃，他顿住，看了看包装盒，早过期了。喝了杯蜂蜜水，池瑶戴上口罩，准备出门买药，顺便再去小区对面买碗粥，当是午饭了。人一生病，身子骨就虚，动作磨蹭，反应也迟钝。对门打开时，池瑶掀起眼皮，看了江燕好半晌才出声：“ 早。” 江燕看表：“不早了。”他刚才一听到动静就开了门。此前他在客厅打游戏，头发蓬蓬，毛衣领口松垮，鞋都没穿。地板袜是奶牛纹的，单看有些许幼稚，但穿在他脚上特别和谐。你怎么了？他直接走出来，上手摸向池瑶的额头，又摸了摸自己的。有点烧。池瑶第一时间没躲开，等反应过来才挥开他的手。 没什么。 吃药了吗？电梯来得慢，池瑶缓缓摇头。 现在去买。 我去吧。说完，江燕便扣着池瑶的肩往池瑶家那边走了两步。面对紧闭的门，江燕停下，又转了个方向往他自己住的这边去。你在我这等我，一会回来我给你煮点东西吃。 你不是不会做饭吗？ 这么快？ 跑回来的。听他的低喘声就知道了。江燕放下白色的药袋子，给池瑶倒了大半杯温水。那喝完这个再吃药。池瑶拉下口罩喝了，喉道窄，喝得慢，每咽一口都能听到轻微的咕噜声。喝完他挠挠微红的耳朵。 药给我看看。 江燕把整个袋子给他，起身去倒第二杯水，回来时却发现池瑶看他的眼神不太对劲。是哪里不舒服？池瑶安静片刻，吐出一口热气，摇摇头。 把水给我吧。 但江燕并没有被蒙混过去，趁池瑶吃药的功夫，她翻了翻放药的袋子，然后找出一盒避孕套。时间仿佛静止了那么几秒钟。江燕的额头直抽，她咬着腮帮子拿出那个盒子，胡乱塞进了某个专放游戏机的柜子里，闹出的动静不小。他转头正巧对上池瑶戏谑的笑。 石瑶捧着杯子，用近乎打量评分的眼神上下扫了江燕一眼。 小号的？ 江燕呆了一瞬，他刚才没注意到这个，最终他闭着眼，强忍着不知从哪里来的火气，从牙缝挤出两个字：不吃。池瑶扑哧一笑，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，他肩膀抖着宽慰道： 好吧，我能理解。 看他笑的样子，江燕更生气了。家里虽很少开火，但该有的柴米油盐都有，这还是在那次吃火锅之后江燕特地买回来放着的。江燕不至于什么都不会做，再不济菜谱还是看得懂的。他准备煮粥，只是在洗米时把控不住量，有些犹豫。池瑶听他在厨房捣鼓半天也没开火，便拖着身子走过去。和他那边的开放式厨房不同，江燕这儿主要是给饭厅留了位置，厨房用地却是不太宽敞。他一进去，有高大的江燕衬托，警觉拥挤，转个身都不方便，擦胳膊碰腿的。 你会不会？ 我在想两杯米够不够。 你打算把明天的量也给煮了？ 他一手横过腹部捏外套，一手伸过去握住江燕的手腕，抖着量杯一下两下的往外筛米，等觉得够了，他停下，手也跟着收回。 行了，这些应该够了。 他边说边抬头，直将江燕一眼望到底。江燕正目不转睛地看他，不知看了多久。离得近点，才发现江燕的瞳孔颜色呈浅浅的琥珀色，睫毛很长，不翘，直喇喇地搭下来，看着无害又无辜。过了会儿，池瑶问： 看够了吗？ 江燕刚想低下的头停住，她眨眨眼，轻咳了声： 我手生，要不你在旁边看着，指点一下。 不会就学啊，这有什么难的？ 池瑶不解风情的提醒： 这是你自己说的。 他拍拍江燕的手臂，全然适应了自己在他家这回事，很不客气的去了饭厅坐下。只是骨头又酸又软，没坐一会儿他又开始晕乎，连江燕出来了都不知道。粥正在煮，江燕从放药的袋子里拿出退烧贴，刚才池瑶握住他的手时传来的热气源源不断，得退热才行。撕开包装袋，江燕在池瑶旁边坐下。 池瑶。 池瑶这时才闻声抬头，额头还因为贴着冰凉的桌沿割出了一道淡淡的红印。 干嘛？ 把头发撩起来。 池瑶看清了江燕手里的东西，没说什么，她重新扎了一遍头发，露出光洁的额头。江燕将保护膜小心揭下，往池瑶脑门上一贴，多了片东西搁在额头。此时的池瑶比平时看上去多了几分稚气，苍白的脸，漆黑的眼，像个小孩。江燕不由放轻了声音： 舒服点没有？ 少年声线清冽，不低不扬，还带着关心。池瑶屏住呼吸，两人离得太近了。也许人在脆弱时总是可以挖掘出一些寻常看不见的东西，比如江燕这会儿舒得拔高的安全感。池瑶沉默许久，也意味不明地看他许久。他突然问： 你去过洞玉山吗？ 洞玉山？ 江燕小时候去过，多少年过去早没印象了。 去过？怎么了？ 我有个弟弟。 嗯。 和你差不多大，元旦要带女朋友回来去洞玉山玩两天。 话音刚落，江燕便不假思索地说道： 我有空。 池瑶失笑，故意说： 我没空。 江燕没被他骗。 我的有空建立在你有空的基础上。 我可以再找别人。 那不行，我已经插队了。池瑶，你只能找我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